那么这个愧耻呢，是对外观察，观察这个有情世间的别的有情，别的有情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都能够精进的持戒，能够修学善法，能够饶益有情，那么呢，我自己呢却破戒，心中感到羞耻。那么或是见到其他的有情破戒的行为，生起了厌恶心，觉得这个破戒呢，是很可恶的恶行，生起这种厌恶心呢，对于自己破戒，与这些恶行为伍呢，内心感到羞耻，而愿意呢远离恶行，修学善法，这个是呢即外观他，深深愧耻，从外面的力量影响到自己。依此说能防护，即善防护。那么这个即自内固升起残耻呢，就是能防护了。外观他深深愧耻呢，就是即善防护。就是要以惭愧跟羞耻心来防护戒法。由是防护串习所得，信戒相应，故不要恶。防护犯戒呢，必须要由身与意三业相续不断的修习护持戒法。那么这样才能渐渐的调伏内心，跟调伏自己的行为，使心跟戒法相合。这样的身口行为呢，也会跟戒相应的，那么这个是信戒相应。身口意三业清净了，心中也不欢喜犯戒的恶行了，这个是心不要恶。怜悯相应，故即贤善。那么菩萨最重要的呢，这个菩萨戒里头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大慈悲心，这样才能尽未来际饶益一切有情，所以菩萨的心要柔软，要能够怜悯有情，要度化有情，所以说信即贤善，也就是说要有大慈悲心的意思。当知此说习所成性，非本性诸性。这里所说的戒婆罗蜜多呢，是要从佛菩萨安立的菩萨戒法学习以后，并且努力的护持呢，才能成就。所以是属于习所成性，要经过学习以后呢，才能成就的。不是不需要学习呢，自己就会的。所以说非本性诸性。那么这个是属于戒婆罗蜜多行。又能忍他一切侵恼，于行恶者能学堪忍，信薄嗔忿不侵恼他。这个是摄受善法的第三科，忍辱所摄的正修行。我们依毗荀记的解释，此说菩萨忍婆罗蜜多行，这一段文就是解说菩萨修习忍辱婆罗蜜多的正行，属于耐怨害人。为诸菩萨由思则力为所依止，于愿亲忠烈等圣品，于愿亲忠烈等圣品，具得具施诸有情所，能忍一切怨害之苦，名能忍他一切侵恼。为诸菩萨由思则力为所依止，请拿出讲义十四，上次发的讲义十四。讲义十四的第一项是菩萨耐怨害忍的三种正审思则力。我们看这个讲义十四，为诸菩萨猛力无间种种常识，从他怨害所生重苦，现在前时应如是学。就是说菩萨虽然发了这个发心要利益众生呢，但是不是说你发心要利益众生，众生就会对你好，不是这么回事，还是会有众生会怨恨菩萨，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呢帮助这一个众生可能就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众生，所以还是会有众生会怨恨菩萨的。那么他会用各种的手段来伤害菩萨，造成菩萨的种种众多的痛苦。那么这种猛力呢，就是形容呢

这边还有一个问题，请问云何鉴别自己于文会乃至思会已成就圆满自在，其相貌为何，而能进入修会的阶段？这个要讲究很多了。这个最好要去参考《瑜伽师地论》的卷14吧，里面有讲到文所成会跟思所成会，里头有讲文会的相貌跟思会的相貌。我们前面有稍微提了一下，但是是简略的提了一下，所以要去参考它的这个相貌是什么。你了解这个相貌之后，就可以检验自己是不是有成就文会跟思会。但是呢，你要鉴别自己的话呢，也不是太难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能够具体的能够把佛法的道理能够思维的很顺，你就是看到给你一句文，随便拿一句文给你，佛经里的文给你，你都能够把它讲解出它的道理来，那么大概文会就差不多了，大概文会差不多。那么如果说你要说你思会要什么成就的相貌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有独一进出，你有没有去做过这件事情，独一进出专精思维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做，也就是你有没有去专心的把佛法的道理思维过。思维过以后呢，出现一个相貌出来，你有没有那个无我的相貌出来。如果你是以无我观来做的话，有没有出来无我的相貌，或者是说法无我的相貌有没有出来。那你提起，只要一提起那个文，你那个相貌就能显现在你心中的话，那么你大概思会就成就了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我觉得比较困难，文会跟思会都比较困难，都可能都还没有成就。可是我们又好像都以为自己有成就，都好像会有这种心理，觉得自己都学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又很喜欢跟别人讲，跟别人讲也不是坏事，跟别人讲不是坏事，可以训练自己，但是呢，自己要多思维，要熟，像你跟别人讲之前，如果你还需要说，仔细的准备的话，那可能文会还没成就，可能文会还没有成就，也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准备，让他去，别人把那个文拿给你，你拿起来就可以讲然后讲的都是正确的，那大概文会成就。所以大概这样子鉴别一下，而能进入修会的阶段。进入修会阶段的话，就是那个相貌要出来。那个相貌出来了以后呢，你就去修止，修禅定。那么就是以那个相貌为你的所缘境来修禅定。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，就祝大家新年快乐了。阿弥陀佛。